北京时间7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习近平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表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以建设性态度追求最大公约数，以开放心态促进务实合作。 李强宣布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并巡视企业展，陈吉宁出席相关活动，胡春华主持开幕式。 陈吉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贺信精神，审议通过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决定，要求敢为先锋，勇于探路，奋力走在前列。 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令在场跨国企业嘉宾和采购商代表备受鼓舞，表示进博会将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播送记者发来的报道。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今天9点到17点推出第五届进博会音视频全媒体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 本台多路记者直击国家会展中心进博会场，聚焦多场高水平论坛。进博此刻专栏，记者今晨从四叶草现场发回最新报道。播送本台晨间快评2022进博序曲。 五部门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参保者每年缴费上限1.2万元，可享纳税优惠政策。 网信办印发通知，加大网暴治理力度，强化舆情事前预警，失职失责网上平台将被问责处罚。 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场启用。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秘密访问基辅，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美方将向乌方提供新一批4亿美元军事援助。 日本决定保留在俄罗斯萨哈林一号油气项目中的股份。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钱杰。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我是陆平。 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六，农历10月12。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本是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19度，明天最低温度12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白天空气质量优，夜间到后天都是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以视频方式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的致辞。习近平指出，5年前我宣布举办进博会，就是要扩大开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李强指出，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致辞肯定了进博会的重要作用和丰硕成果，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阐释了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开放举措，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正能量。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中国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征程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要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以开放合作共克时艰，共创未来。李强强调，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是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开放。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让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共享的大市场。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是促进深层次改革的开放，中国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开放。前三季度中国吸收外资超过10000亿元，同比增长 15.6%， 其中高技术产业外资增长 32.3%， 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中国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不断为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的高水平开放是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开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将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扩大世界开放合作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李强宣布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开幕式前，李强前往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览厅巡视企业展，并同重点参展企业负责人集体合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相关活动，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主持开幕式。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考察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2022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所致贺信精神，研究部署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个首要政治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与学习党的18大报告、19大报告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深入贯彻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落实市第12次党代会工作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动党的20大精神在上海落地见效，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敢为先锋，勇于探路，奋力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走在前列，牢记三个务必，大力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用好上海丰富红色资源，从党的精神谱系中汲取强大力量，大力发扬斗争精神，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进博会为境内外的采购商提供了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平台。作为上海交易团国资分团的采购主力军，东方国际集团在前四届进博会的场内采购签约金额逐年递增，今年签约金额预计将超过5亿美元。 我们的切身体会是，确实一届比一届办得好。五届进博会以来呢，溢出效应越来越大，进博会啊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中国的企业和外国的企业都切实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以上由记者刘婷、姚一凡报道。 新华社昨天播发评论员文章，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文章说，春华秋实5年有成，从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的生动比喻，到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的重要论断，从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庄严承诺，到扩大市场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等扎实行动，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引领和推动下，在中国与世界的携手合作中，进博会不断书写着广结良缘、满载而归的精彩故事。现在，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本届进博会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将亮相企业商业展，66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将亮相国家综合展，数量都超过上届。参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过280家，回头率近 90%， 更有不少企业已签约第六届进博会。各方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发展投下沉甸甸的信任票，展现了共度难关、合作共赢的普遍共识。 时机斩获前沿，打卡展品亮点，进博此刻。 此刻，国家会展中心外已有不少胸前挂着证件的参展商、交易团人员正在进入展馆。大家在一排排笑容可掬的进宝的欢迎下，时不时驻足拍照打卡，开心留影。本台记者钟一宁现在就在入场安检通道外，我们马上请他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钟一宁。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身处现场啊，已经是被盛会的热闹还有周围人的激动澎湃所感染和包围了。周边的空气呢，似乎都变得活泼热烈了起来。那目前现场的人流啊，正在逐渐的变多，整体的保障措施呢也非常得力，所以大家的整体通行啊还是很有序的。除了参展商呢，其实现场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公安民警们、保障组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可爱的小叶子志愿者们，已经早早投入到了现场工作，做了大量的这个交通安保引导等方面的保障工作。那进入展馆的大家也都提前把证件挂在了脖子上，规范佩戴着口罩。那进入入场安检的这个通道之后呢，也是无感测温，并且有个快速的人脸识别核验，整个过程是借助了这些智能的装备，能够加快核验环节的一个效率。那其实从前期的布展一直到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参展商和我一样，其实不是第一次步入展馆了，但今天的心情是格外的不同。都说今天是一早就醒了，非常的兴奋，很早呢就坐地铁出门了，一大早就来到展馆。那打开大家的这个手机相册，现在里面已经有很多与第五届进博会有关的照片了，比如说这个地铁站外的一些宣传字样，还有高高举起自己的证件和这个场馆合照打卡的照片，那还有我们南广场的一些美图，包括一路上捕捉到的这个各种姿态可爱活泼的一些进宝。那相信等到进馆之后啊，大家还会留下更多更多参展的照片。那今天呢，也会有很多的首发新品和精彩的展台，不容错过。相信今天开馆之后啊，大家都会迎来一段难忘的进博之旅。主持人， 好，感谢周一宁的介绍。 本台多路记者今天将直击国家会展中心进博会，记者李斌正在上午举行的 RCEP 与更高水平开放高层论坛的现场，马上来连线李斌。你好，李斌。 啊，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进博会的新闻中心。虽然我今天要采访的是 RCEP 与更高水平开放高层论坛，是在早上9点开始，但是呢，今天早上我6点半就出发了。这是今天很多媒体同行出发的时间，因为我们要留出足够的安检进场的时间，并且呢，到了这个论坛现场之后啊，能够找到拍摄啊，还有采访的这个最佳的位置。 根据进博会官网发布的信息呢，5号到7号举办的24场论坛当中啊，仅今天就有18场。那最早的一场论坛呢，是今天早上8:30就要开始了。所以虽然现在距离9点进博会开馆还有一些时间，但是呢，在进博会的新闻中心里，随处可见媒体同行们忙碌的身影。那更多的同行们呢，是在从新闻中心去展馆的路上，在那儿呢，为大家采访全球最顶尖的商品，这也是最受大家关注的。在今年呢，共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呢就达到了284家，66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亮相国家综合展。那现在呢，所有的展台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注意到啊，在今年呢，全球15大药企巨头呢都是首次齐聚进博会。你看，大家集聚在这四叶草当中，共享中国市场的新机遇，更是汇聚起了开放合作的正能量。 四叶草札记。来自德国的赫利士集团连续5年参加进博会。作为公司进博会项目经理的陈立斌还有一个身份，群主。第一届进博会时，陈立斌和装备展区同行在微信上建了一个参展商邻居群。4年多来，这个群越来越大，如今已经有100多家外资企业的进博项目负责人加入。平日里，群里的伙伴互相帮助，互相激励，还依靠独特的磁场吸引了许多新朋友。倾听报道，邻居群群主的进博朋友圈。 它是用赫利士我们自己的一种非常耐高温的材料做成产品以后，它连续的测温呢，帮助钢厂监测你这整个一炉钢铁的它的温度。 连续5年参加进博会的赫利士今年首次入驻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将集中展示环保领域的多种关键材料和技术。赫利士大中华区总裁艾周平说，进博会能够同时展现集团12个事业部的不同产品，这一点在各种展会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他国家级嘛，进口博览会层次很高，我们在那里头能够见到一些客户的主要领导，也是让中国的合作方啊认识这家公司。 回想2018年第一届进博会，赫利士的展台只有36平方米，为了堆放宣传资料，负责进博项目协调的陈立斌还得跑去对面日本兄弟公司的展台借用柜子，期间又召集自己的同事去对方展台参观体验。正是这一来一往，开启了进博会邻居群的故事。 我跟他说，哎，那就加个微信呗，哎，然后跟对面的这个英格索兰，还有跟对面的一个做材料的公司，我们就慢慢就有一个小群，一开始大概就10几个人，这就是进博会邻居群的来历，大家就互相的帮助啊，互相的交流信息啊。 很快，微信群里汇集了上100名进博会参展商同行，谁家的展台精美大气，谁家的活动生动有趣，谁家的媒体报道有声有色，谁家的礼品充满创意，都成为交流学习的话题。几年下来，群友范围越来越大，就在前几天，这个群的总人数已经突破200，覆盖100多家公司，并延伸到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汽车、消费品等不同展区。 这么多年下来，就是互相打气，互相帮助，包括有一些小伙伴，他尽管换了工作了，他也会及时告诉我说，哎呀，我到了新公司了，可能我们新公司还没有打算参加进博会，但是我们会努力争取，然后你能不能教我一下，或者给我一些建议。 加拿大路普能源的华秋梅今年8月刚刚入职，正好公司当时有了参加进博会的意向，她在群友的协助下，短短3个月就走完了参展流程。公司的新一代燃料电池系统还通过了主办方的层层筛选，将登上新品发布的大舞台。 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忐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被选上。群主这边呢，他跟我说去找主办方看看能不能再推一下。就我现在这个对接人也是立斌介绍给我的，然后群友们更多的是在我后期执行的阶段给了我很多的一些指导，比方说你要是不要带自己的直播的这个摄影师，你的机位在哪，这些很细节的东西群里其实都有说。 每年进博会只有短短6天，但在会场之外，邻居群保持了频繁的互动交流，还举办过线下聚会。这些交流不仅停留在经验分享的层面，更促成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合作。随着第五届进博会的到来，这几天邻居群里每天都有几百条消息，有人整理了最新交通攻略，有人分享如何保持小程序里防疫信息绿码。 作为新入群的小伙伴，芬林集团的张杰文已经感受到了邻居群带来的便利和温暖。 在这里尤其要感谢我们的群主，他总结整理了历年来他是如何在进博会获得品牌信息传播的效果最大化的一系列的经验，包括资源分享给了我们所有小伙伴，大家各展所长，让整个社会各行各业更多的关注进博会。一个有分享有竞争的传播环境是健康良性的，是能够达到共赢效果的。 群里很多人正期待着网友见面，平日里聊得很热络，终于能见上真人了。四叶草，不见不散。以上由记者赵颖文报道。 第五届进博会中国石化主题论坛暨中国石化交易分团签约仪式昨天在沪举办。中国石化与来自14个国家地区的34家合作伙伴采购签约，涉及原油、化工品、设备、材料等11大类26种产品，采购签约金额达401亿美元。以上由记者孙平报道。 第五届进博会在上海举办之际，以拥抱进博、共享未来为主题的2022上海城市推介大会将于明天如约而至，再次向全球投资者展现上海的开放活力、创新动力、城市魅力和发展潜力，向海内外企业及各类创新创业人才发出邀约。今年的上海城市推介大会将举行致辞、主旨推介、主题演讲、政策发布、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参会嘉宾主要来自进博会重点参展企业、跨国公司、部分国家驻沪领馆和投资促进机构代表等。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今天全天推出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音视频全媒体特别直播，激发全球开放新动能，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上午9点到12点，主播李欣、高松和专家学者共同关注进博会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特邀嘉宾将解读最新对外开放政策。本台多路记者从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现场、国家会展中心各大展区发来现场报道，采访进博会的新朋老友。中午12点到14点，主播江冉、张欣带来异动全球长三角进博朋友圈，从时间溢出、空间溢出、产业链溢出、制度引领溢出四个维度解读进博会溢出效应。记者探访展商变投资商展示区，分享精彩进博情缘和中国故事。文物艺术品板块展现各方精准高效服务保障和城市魅力。长三角三省一市记者将带来进博体验，沪苏浙皖这朵四叶草共谱美美与共的进博乐章。下午14点到17点，主播雪锦、海波与记者继续带您先睹为快，探馆进博，直击本届进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体验未来科技。在汽车展区体验多款首秀新车，还将打卡公共卫生防疫专区，了解前沿防疫产品和科技，并在消费品展区体验数字家电和美妆新品等等。FM93.4 上海新闻广播、FM89.9 长三角之声、阿基米德 APP 进宝 FM 专区以及话匣子 FM 和视频号等将同步呈现。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现在播送曾二石撰写的2022进博序曲。今天早晨，当位于上海青浦松泽大道上的国家会展中心打开大门的时候，远在地球另一端安第斯山脉里的秘鲁农民正把院子里晒了一天的马咖收进屋子。同一个时候，被黑森林包围的德国斯图加特汽车厂的夜班工人以一口浓咖啡结束工间休息，准备回到重型卡车线上工作。也是在同一个时候，为躲避白天30多度傲热，身着西装的孟买白领早早走进开着冷气的办公室，准备接力处理传自伦敦的上一班做到一半的数据。就是这样，在同一个蔚蓝色的星球上，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四叶草与整个世界建立起了奇妙的联系。 面向世界打开的进博会到今年已经办到了第五届。这种奇妙的联系正从表面走向深层，从概念走向实际，变成联系各大洲的粗壮而生机勃勃的血脉。正因为进博会的存在，像安第斯山脉里的秘鲁农民一样的发展中国家种地人、手工匠人可以找到可靠的产品销路，可以用挣来的钱购买一年的口粮，给孩子支付读书的费用。正因为进博会的存在，像德国斯图加特汽车工人一样的发达国家蓝领可以期待稳定的就业岗位和体面的生活，而设计研制世界最好最先进产品的技术人员也为产品有人青睐而有了更强的工作动力。正因为进博会的存在，像孟买白领一样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有了更多的生意机会，并通过环绕全球的各方协作推动各个文明之间的接触和理解。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进博会的存在，让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这一命题不证自明。一如既往，本届进博会各种肤色客商的聚集，各种领先科技的首秀，让人们对世界增添了确定性，对明天增添了信心。就像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所说的，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四叶草的如期绽放，就是对中国所谓闭关锁国说法的最漂亮的回击。也许安第斯山脉里的秘鲁农民、德国斯图加特汽车工人、孟买白领不一定知道此刻在上海青浦举办的进博会，不过这没有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进博会正以其存在默默地改变着世界，所有人都将共享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浦江奔流千帆尽，商机潮涌西虹桥，虹桥新枢纽河梦想湾，青浦西虹桥邀您携手筑梦，绽放未来。 嘉定科技局员、品质局员欢迎您。 我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邵建达，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谢晓明。 我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党委书记王东。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激光等离子体研究所所长傅思祖。 我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2研究所党委书记江波。 我们都在嘉定局员新区，助力建设科技局员、品质局员。局员新区25岁风华正茂，有你会更好。 嘉定局员新区，转角遇到美，出门即是景。嘉定局员新区，转角遇到美，出门即是景。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0月8号到13号出席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25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7届东亚峰会，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昨天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办法明确，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应当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商业银行渠道，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 之后选择一家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这两个账户都是唯一的且互相对应，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以一次性开立这两个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可以购买符合规定的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办法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度上限为12000元，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出境定居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可以领取个人养老金。为维护参加人利益，办法强调销售机构要以销售适当性为原则，做好风险提示，不得主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称，自今年1月1号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公告明确，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根据公告，个人在缴费环节可以享受税前扣除，投资收益暂不征税，领取收入的实际税负由 7.5% 降为 3%。国家用真金白银提高了百姓的受惠度。政策实施追溯到今年1月1号，在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实施。上海市、福建省、苏州工业园区等已经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地区，自今年1月1号起，统一按照公告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建立涉网暴舆情应急响应机制，网站平台要组织专门工作力量，及时收集网暴相关热点话题和舆情线索，强化网暴舆情事先预警，做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为强化网暴当事人保护，通知提出设置一键防护功能，网站平台要根据自身特点建立完善紧急防护功能，提供一键关闭陌生人私信、评论、转发和艾特消息等设置，同时建立快速举报通道，优先处理涉未成年人网暴举报。 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在即，昨天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场启用，海智国际研发社区同步揭牌，承接顶科论坛带来的溢出效应，新片区正集聚全球顶尖科学资源，加快打造一座国际创新协同高地。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国际合作部部长罗辉，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金山，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出席启用仪式。以上由记者李雪梅、于成章、赵红辉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股，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企业宽带快装、 WiFi 快装、固话快装、手机卡快装、智能监控快装、云电脑快装，打上海电信10009，一个电话就搞定，就是这么快，2小时响应，预约上门，7天无休服务，企业网络服务、组网服务、语音服务、上云服务，就打上海电信10009。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 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国五车也可以上户牌了， 中国银行携手易贷拍，帮您早日拿到户牌。 拍户牌就上易贷拍，连锁直营，低至3999元。 详情关注易贷拍平台微信公众号，容易的易哦。 开放新高地，战略增长级，城市样板间，创业首选地，临港新片区，全力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期2天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昨天在德国明斯特落下帷幕。七国集团外长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到，将采取联合行动参与到乌克兰基础设施的重建中。乌克兰和七国集团已同意就此建立协调机制，接下来七国集团的重点将是与乌克兰合作重建、保护与维修关键能源和水利基础设施。 来自美国、英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六个国家的约2000名士兵，昨天开始在波兰东南部的新登巴开展代号为“美洲狮2022”的军事演习。波兰陆军第18机械化师发言人利普钦斯基表示，演习场景将参考从俄乌冲突中获得的经验。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秘密访问基辅，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访问结束之际，沙利文与叶尔马克共同会见记者。沙利文宣布，美国将很快向基辅转让 T-72 主战坦克，并可能交付250枚英式防空导弹。美国国防部昨天宣布，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4亿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援助。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忍昨天宣布，日方正式决定保留在俄罗斯萨哈林一号油气项目中的股份，因为这一能源来源对日本极为重要。萨哈林一号项目2005年投产，由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多方合资运营，其中萨哈林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公司占 30% 股份。俄罗斯2月下旬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日本等西方阵营国家对俄实施经济制裁，被俄罗斯列为不友好国家。俄总统普京8月签署命令，禁止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人员在年底前交易俄战略项目、能源矿产企业和部分银行的股份。这项禁令涉及萨哈林一号油气项目。 体育方面，2022至2023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昨天展开第一阶段 B 组第七轮的较量，上海男排3-0战胜保定男排，赛季至今6战全胜。 2022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昨天在湖北省黄石市展开男女团体赛1/8决赛的争夺，国家队名将陈梦、王楚钦都爆冷输球。樊振东当天以11-8、11-7、11-5轻取山西队王廷宇，带领上海队3-0完胜山西队。 会听天下，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在 S9 苏台高速上，谢先生驾驶的轿车开启定速巡航，保持126公里的时速行驶，可意外地发现该功能无法取消，车辆无法减速。绝望的谢先生只能求助交警，经过1个多小时的惊险考验，最终在汽车品牌方工程师的引导下才安全停车。而造成意外的原因，竟然是谢先生前不久在车上喝奶茶，不小心弄翻，洒在了方向盘上，一部分液体渗入到了内部，导致电子元件受损。澎湃新闻说，除了建议车主不要在车上喝奶茶之外，此事也给汽车制造商提了个醒，在打造出越来越先进和酷炫的功能时，也该想一想最原始的安全需求，比如让事关安全的电子零部件更防水，提供车辆出现故障后能够紧急停车等。 最近福建泉州一宝妈独自带2岁儿子去逛商场，期间身体不适，怕孩子独自在厕所外不安全，就带他去了女厕， 之后却被指责说没素质，相关视频引发热议。中国青年报说，站在孩子妈妈的角度看，把两岁的孩子独自留在厕所外，无疑让人担心。当然，这位妈妈也要看到人们的隐私和边界意识较强，现场迫不得已这么做时，也要向感觉不适的人表示歉意，尽量减少对他人打扰。而公共场所也可以通过设置亲子卫生间、第三卫生间，避免给其他如厕者带来尴尬紧张。 四川乐山警方日前通报一起特大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一个长期从事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小熊猫的犯罪团伙被摧毁，查扣小熊猫活体63只，他们以每只2500元至400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非法捕猎的小熊猫，转过两次手后以每只35万的价格叫卖。目前涉案31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新京报说，被打掉的犯罪团伙将面临刑罚的严惩，但此案显然还不能就此止步，下端买方链条还在法网之外，查清被贩卖的小熊猫究竟流向何方，让买方获得应有的惩罚。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上海之根，人文松江。 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松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打造文化新阵地。这个金秋，全国美术高峰论坛上海即将在松江召开，探讨新时代美术思潮，更续党的文艺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来松江，在综合性高品质文化地标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感受城市精神，品读书香之韵；来松江，在城市画艺术馆、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等书画艺术新空间感受文以载道与艺术滋养的最佳融合，共赏书画之城；来松江，沿富林寻根之旅、苍城仿古之旅、阜城古韵之旅、佘山人文之旅等海派城市考古线路，体验松江城市露天博物馆，品味文博之府；来松江，看上海科技影都建设跑出加速度，领略影视之都。未来松江将不断推进以人文松江为特质的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努力绘就松江诗和远方新画卷。 从太空再次认识地球，航天宏图，遥感领域的北斗星，中国遥感服务全球，航天宏图。 全市参保人员快来建行换领新版社保卡啦，惠民便民利民生，金融社保一卡通，8项费用全免费，现在还有好礼相送哦，共计20000份，先到先得，快来建行网点办理吧。 东方美谷美丽世界，2022东方美谷国际化妆品大会，10月8日到10日登陆上海奉贤，潮牌美妆科技创新赋能美丽产业，东方美谷聚焦世界，惊艳东方。 纽仕兰连续5届进博会新西兰参展品牌，纽仕兰6亩地一头牛，100%生牛乳，100%牧场直供，100%原罐进口。双11上天猫搜纽仕兰，一整年进口好奶。 中国银行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战略合作伙伴，全方位助力第5届进口博览会越办越好。立足上海，放眼全球。11月5日至10日，上海广播全景式呈现第5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绘就华美篇章，亚培再赴进博制约，携众多前沿生命科技，赋能健康未来，说好中国故事。上海广播携手亚培，一起生动世界。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闵行将聚焦经济发展提速、城市品质提升、民生服务提质，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城市建设的闵行样本，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闵行力量。

诺港会展公司副总经理周晨说，很快会场内的数字图书馆和剧场也将投用，未来这里将成为全球最强大脑们激荡脑力交流思想的地方。 我们有全球首个数字化沉浸式图书馆，还有剧院、酒店多功能一体的一个综合体，我们叫它科学家城市单元嘛，包括生活配套都是比较齐全，这给科学家一个很好的家吧。 从顶科论坛永久会址向外望去，四周是正施工火热的顶尖科学家社区，其中约10万平方米的国际联合实验室预计明年下半年竣工投用，将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和基础研究开展前沿攻关。而这次揭牌的海智国际研发社区则将对接海外科创团队，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吴杰说，未来这片区域将进一步承接顶科论坛的溢出效应，开展国际协同的创新攻关。 预计到14-15期末，国际创新协同区将引进建设国内外一流的科研机构、科学家工作站30家以上，集聚各类人才3万以上，新增企业和研发机构1000家，努力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于晨章、赵红辉报道。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本才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本才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市卫健委今早通报，昨天上海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都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时机掌握前沿，打卡产品亮点，信博此刻。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五届进博会的最新消息。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举行16场分论坛，其中最早的一场围绕金融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展开。本台记者于成章此刻正在分论坛现场，马上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我正在国家会展中心的会议中心，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放共享分论坛板块金融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论坛刚开始举行，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现场出席论坛。那本次论坛是由中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政府主办，旨在深入研讨金融如何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共同构筑稳定安全、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促进贸易投资顺畅开展和经济持续复苏。那么我刚才呢也是看了一下论坛的议程，由致辞演讲和互动讨论2个环节组成。那么致辞环节呢将邀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创能做远程的视频发言，商务部部长助理李飞呢是做现场发言，还有国际组织负责人呢发表主题演讲。那么在互动讨论环节呢，将由政府机构、权威学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金融如何在全球经济恢复发展、共同抗击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如何使用金融产品来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率，上银行在服务多双边经贸合作、稳链固链中的作用，以及未来举措等内容开展交流讨论。以上呢就是现场一些情况。主持人， 好，感谢于成章的介绍。 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人民币定期存款3年期年利率3.5%，10,000元起存；美元定期存款1年期年利率4.2%，10,000美元起存。定期储蓄保本保息，安全无忧。详询客服热线95302。因为有你，所以光明。2022光明优倍为好人点赞正在进行中，生活中的点滴温暖汇聚为你我心里的光明力量。关注上海新闻广播直通990节目直播及微信公众平台，一起走心连麦，继续为好人点赞暖心之旅。国五车也可以向沪牌了， 中国银行携手易贷拍，帮您早日拿到沪牌。 拍沪牌就上易贷拍，连锁直营，低至3999元。 详情关注易贷拍平台微信公众号，容易的易哦。 从太空再次认识地球，航天宏图，遥感领域的北斗星，中国遥感服务全球，航天宏图。